珑塔，一是三层，一去数单层，回到双层。谁要是数上了玲珑塔，谁就算是那大师兄。谁要是数上了玲珑塔，就叫他罚跪到天明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一层，一张高桌四条腿，一个和尚一本经，一副挠磨一口磬，一个木驴子一盏灯，一个金铃整四两，那风儿一刮响花楞。玲珑塔塔玲珑，接过了二层数三层，三张高桌十二条腿，三个和尚三本经，三副挠磨三口磬，三个木驴子三盏灯，三个金铃十二两，那风儿一刮响花楞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五层，五张高桌二十条腿，五个和尚五本经，五副挠磨五口磬，五个木驴子五盏灯，五个金铃二十两，吹那风儿一刮响花楞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七层，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，七个和尚七本经，七副挠磨七口磬，七个木驴子七盏灯，七个金铃二十八两，吹那风儿一刮响花楞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第九层，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，九个和尚九本经，九副挠磨九口磬，九个木驴子九盏灯，九个金铃三十六两，吹那风儿一刮响花楞。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十一层，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，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，十一副挠磨十一口磬，十一个木驴子十一盏灯，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，吹那风儿一刮响花楞。玲珑塔塔玲珑，到了尖儿的十三层，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，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，十三副挠磨十三口磬，十三个木驴子十三盏灯，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，吹那风儿一刮响花楞。 我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龚丽君。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生日快乐，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。 春风得意，花开为你，读经典剧本，看人艺大戏。 看不明白，